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。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，作者王世俊、鲁来顺，由艾宝良朗诵。 中国体育健儿们从25届奥运会载誉归来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的隆重欢迎。由于他们出色的成绩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，各大报都发了社论，视奥运健儿们为心目中崇高的英雄。霍英东还请奥运会金牌获得者到香港和香港同胞欢庆了10天，所到之处，他们都受到了特殊的欢迎。奥运精神传遍了祖国大地，神州大地掀起一股奥运之风。涛涛夺得奥运金牌，自然受到国人的瞩目，庆功活动安排的一个接一个。这时，我的家乡山西省榆次市政府派人来京，带来市委、市政府和市体委的一封信。信中说，涛涛老家是山西，应该请他优先回故乡和家乡人民共庆胜利。当时奥运活动的日程均由国家体委统一安排，都是采取集体庆功的形式，而活动日程早就排满了。但是见山西榆次市的特使如此真诚又死缠硬泡，国家体委充分考虑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这一要求，最终为涛涛特批了3天假做故乡之行。1992年8月27日，涛涛、关华、我和他妈妈一同回到了故乡。当我们乘坐的火车刚进榆次站时，我只觉得有一股从没见过的热潮向我们涌来，我激动得热血沸腾。站台上人山人海，欢迎的欢呼声和锣鼓声震耳欲聋，车站上方悬挂着巨大的横幅，喜迎英雄载誉归，真叫我感动不已。在这个不大的站台上，我估摸着欢迎人群足有万人。本来欢迎队伍都安排在站外，可当火车进站的时候，人群都冲进了站台里，一下车我们就被团团的包围起来，我们都被围散了。原来安排好的欢迎仪式、讲话程序只好取消了，我被人群包围在最后面，站台离出口仅有20多米，我们都感到有种走过人生一段很长路程的感觉。人们把涛涛视为中国人民和山西榆次的英雄和骄傲，我们自然成了英雄的父母了。我的眼睛湿润了，在这短短的20米，边走边合影还要签名，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。后来在民警的维持下，我们才聚到一起出了站。再看涛涛已经被挤得汗流浃背了。车停到榆次市政府的接风会上，市委书记热情的祝词。王涛在奥运会上获得了金牌，这是我们山西和榆次人在国际奥运会上首次拿到金牌，这是山西和榆次市人民的骄傲。第二天一早，当地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。 头天，市领导就告诉涛涛，在欢迎大会上请他做个报告。我极力地为他推辞。我知道，涛涛很少在众多的人们面前讲话，更不用说做报告了。可是涛涛却点头应承下来了，我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。欢迎会上，市长简短地讲话以后，欢迎涛涛做报告。涛涛镇定自若，胸有成竹地讲述起来。他讲了自己运动生涯的过程，讲述了他的使命感、国家的荣誉感，讲得丝丝入扣，感人肺腑。他讲起在奥运会上，他自己和吕林怎样过关斩将，重点讲了决赛对德国选手的那场扣人心弦的比赛，以及他在比赛中的各种心理变化。涛涛讲道，队里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拿一枚铜牌，闯进决赛以后，我们俩只想着怎么赢下这场比赛。等拿下最后一分，才突然意识到，我们拿到金牌了，是奥运会冠军了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了。决赛的起初，我紧张的手直发抖，腿也迈不开步。两轮发球过后，我才醒过梦来，在心里啊大骂自己是笨蛋，差点用球拍敲自己的头。紧张什么呀？谁怕谁呀？在发奖的时候，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，好像全世界都在我的脚下了，只有五星红旗在我的头上高高的升起，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。我感到作为一名运动员，能参加一次奥运会，能为自己国家的国旗在奥运会上升起，是一种荣誉，也是一种责任。他讲的生动自然，又充满了感情，听众听得全神贯注，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他说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讲，这场比赛实际上是一场心理战的较量，我们在精神上首先战胜了他们。事后德国教练说，我们输得心服口服，中国队比我们强。他还讲述了自己在乒坛道路上的艰难和坎坷，讲到不管干什么，道路绝不会是一帆风顺，这就需要百折不挠的精神。这种精神又来源于执着的追求，如果在追求的路上遇到一些挫折就动摇，那还算什么男子汉呢？这句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。涛涛讲到他有成功也有失败，大赛中有过走麦城的经历。他说，失败也是宝贵的财富，当然该赢不赢的是自己的过错，可是一个运动员也不能总赢不输啊。如果真会是那样，这不单是怪事，那么这项运动就会走向死亡了。他讲了一个多小时，讲完后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，我坐在他的旁边也听出了神。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他的长篇大论。我突然发现，这个时候的涛涛不是从前的涛涛了。涛涛讲完，市领导又让我讲讲如何把涛涛培养成长起来的。这个题目又大又难，不是我用几句话就可以答出来的。其实这样的提问我常碰到，诸如你们是音乐世家，怎么培养出个体育明星呢？我以家长的身份说了说我的心里话。谁的家长不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才呢？通常讲得有出息。我讲述了涛涛从3岁开始，我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地把他领进了乒乓世界， 我们父子俩又是如何忍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一切，其中我俩又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，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。在我们共同的追求中，我被人误解为狠心和无情，我们又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求我们的理想等等。涛涛，我从小就很喜欢他，也可以说有点偏爱，正因为我爱他，我就要做出一些牺牲，给他多些知识和力量。家长爱孩子的表达方式也很多，首先是让孩子吃好穿好，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结余下来满足孩子的要求，处处心疼着孩子。再就是让孩子玩好，在一些家长看来，这就是对孩子爱的全部含义。在我看来，这只是家长应尽的义务，绝不是爱的全部。涛涛从小不愁吃不愁穿，他不比别的孩子们吃得差穿得差，可涛涛比别的孩子多的是什么呢？是负重和悟性，这就是我的所谓狠心。涛涛比别的孩子少了什么呢？少的是没时间逛公园游乐玩耍，少了看电影看电视。伴随涛涛童年的唯一欢乐就是乒乒乓乓的声音。然而最重要的是涛涛少了书本上的文化知识，但是在人生世界的大课堂里学到了许多孩子学不到的宝贵知识。这一点大大的减轻了我对涛涛的负疚，给了我心理上的极大安慰。我们坚持下来了，挺过来了，你们说我不爱孩子吗？说到这儿，场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，涛涛在一旁也鼓掌。讲到这儿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涛涛的眼睛也湿润了。最后我讲，如果我说的话是给家乡父老的一种回报，以及年轻的晚辈们一点启迪，那么这次家乡之行就会过得非常有意义。欢迎大会结束了，我和涛涛又一次被群众围起来签名留念。当天下午的安排是一场乒乓表演赛，首先是涛涛和榆次市副市长对阵。这位副市长是乒乓迷，也是一位出色的乒乓选手，两个人你来我往打得很精彩。赛后副市长拉住涛涛的手高高举起，并宣布，今天我和世界冠军比赛，我输给世界冠军，那么我就是世界亚军了。一番话把乒乓厅的观众逗得哈哈大笑。接下来涛涛和关华又做了表演赛，迎来了阵阵掌声，观众大饱眼福。第三天上午，我特意借涛涛回故乡庆功之机，安排了涛涛给他爷爷奶奶去上坟。涛涛跪在爷爷奶奶的坟前，按照民俗习惯磕了头，对着墓碑讲， 对不起爷爷奶奶老人家，你们病重和病故，我没有时间回来，原谅我，今天才回来。 涛涛眼里充满了泪水，他姑姑跪在一旁哭着说， 爸妈，涛涛回来看你们来了，你们睁开眼睛看看他吧。 其情其景，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感动得流下了泪，记者们抢下了这个难得的镜头。山西日报在第二天也刊登出涛涛回故乡的大幅照片，山西电视台转播车赶到农村现场采访，于当晚就制作出王涛回故乡的专题报道，在黄金时间播出。涛涛回到农村， 学校校长来请求，希望王涛能和全校师生见上一面。尽管连日来涛涛觉得十分的劳累，但全校师生的一片热心他不能拒绝。涛涛和全家人一道又来到了学校，少先队员为他系上了红领巾，全校师生排队夹道欢迎，校长讲话很恳切。 我希望我们学校能在将来多出几个像王涛这样的人。 涛涛致意，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你们中间会出现比我更有用的人。 三天过得太快了，这短短的三天，我好像一直在梦中似的。因为涛涛走上专业打球之路以后，我们全家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，全家团聚三天，对我来说不短了，我很满足。对涛涛来说呢，他早就盼望有个机会好好的和家人团聚一次，他也心满意足了。三天过后，等待他的仍将是南征北战，独往独来。故乡之行总算圆了他的梦。国家乒乓球队又投入到第4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备战中。在荣誉面前，他们没有忘记，斯韦斯林杯还没有夺回来，现仍在瑞典队的手中。1993年的5月11日，第42届世乒赛在瑞典举行，中国队立志要夺斯杯，瑞典队要在家门口保斯杯，一场夺与保的恶战将不可避免地来到了。正在涛涛紧张地备战第42届世乒赛中，我们赴澳洲探亲手续全部办妥了。让我们赴澳探亲是涛涛很早就有的愿望，他感到父母为他的成长操尽了心，现在年龄大了，应该好好的欢度晚年，出国散散心，开开眼界。因此他预先给我们订好了往返机票，带足了生活费用，他在百忙之中请了假，亲自送我们到机场，一再要我们不要挂念他，有事他会打电话联系的。3月21日，我们离开了心爱的涛涛，前往澳大利亚。中国队到了瑞典以后，涛涛当天就给我们打了电话。他深知我关注着世界大赛的消息，他说比赛期间每天给我们通话，及时地把比赛的最新情况告诉我。现在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电话上了。瑞典新闻界对中国队做了大量的报道，其中对王涛和马文革尤其格外注意，认为中国队的王涛和马文革是众多强手中最难对付的。他们的报道是有根据的。一个月前，在日本举行的公开赛上，王涛连斩瑞典三员大将，登上了冠军台。这也是一次为42届世乒赛准备的实战检阅，他们都被乒乓世界看好。正如行家所看好的那样，中国和瑞典一路顺利闯关，双双进入了决赛，再决雌雄。决赛的消息是涛涛告诉我的，可是澳洲不转播比赛的实况，急得我心里火烧火燎的，恨不得乘飞机飞回北京收看转播。老大完全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，其实他想看涛涛打球的欲望并不比我差，他四处打听在哪儿能够收看到现场比赛，直到下午5点多，他异常兴奋地告诉我有办法了。他托朋友在这儿找到了一位中国留学生，这位留学生在自己的家里安装了一部电视接收器，能够收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。我高兴地跳起来，连晚饭也顾不上吃了， 随老大来到这位留学生的家里看实况转播。这位好心的留学生看到祖国的亲人格外的亲，专门为我找来一把大沙发让我坐，又为我备好了茶水。我非常感激他在澳洲能叫我看这场实况比赛，但是我的心情又很紧张。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奋发了两年，就看今晚一战了。赛前我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认为这场球很难打，因为瑞典队实力不凡，又在家门口作战，占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。中国队要想在瑞典队的家门口拉对方下马，难上加难。我只能是默默地祝愿中国队好运气。双方排阵出来了，中国队的排阵叫瑞典队震惊。中国队第一主力是削球手王浩，马文革和王涛排在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上，这是中国队精心安排的阵容。瑞典万万没有想到中国队会排出这样一个阵容来，可瑞典的排阵却让中国队猜准了。从双方排阵来看，中国队占了上风，这也是瑞典队有点惊慌的原因。中国队的这个排阵意图力争在前三盘占优势，更理想的是前三盘解决战斗。对阵形势是王浩对卡尔松，马文革对瓦尔德内尔，王涛对佩尔森。从以往的战绩看，王浩拿下卡尔松有较大的把握，卡尔松还没有胜过王浩的记录。第二盘马文革对瓦尔德内尔有一拼，就看临场发挥了。王涛对佩尔森应该说是王涛稍占优势。一个月以前在日本的公开赛上，王涛以3-0胜了他，从心理上王涛也占点优势。这就是中国队排阵的意图所在。而瑞典队则认为中国队会把马文革或王涛排在第一、二号的位置上，避开卡尔松对王浩。还没有接火，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斗智战。当宋世雄刚介绍完双方排阵以后，我十分敬佩中国队的既大胆又实际的这个排阵，我为中国队高兴。战幕拉开，果然像所预料的那样，王浩控制了赛场上的局面，卡尔松很不适应王浩的削球，王浩拿下了第一局。第二局王浩又是一路领先到19-16，眼看胜利在望，但形势逆转，卡尔松反而拼了，他超水平的连拿5分，王浩没有把握住机会，双方战成1-1。关键的第三局，卡尔松已经适应了王浩的球路，他越战越勇，取得了最后胜利，为瑞典队首先拿到了这宝贵的1分。第二盘马文革出战瓦尔德内尔，马文革发挥得极为出色，双方在对攻对拉中，马文革占了上风，把老瓦拉下马来，为中国队扳回了1分。这一分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队的士气。 每一个做儿子的都是父亲生命的延续，但对于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和他的父亲王世俊，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，那就是父亲的精神在儿子身上不断地倾注着，儿子也把父亲的精神发扬光大了。父亲青年时代的梦想被儿子实现，也就是说，王世俊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都在王涛身上得到了双重延续。